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张柏芝的一首歌曲啊，《星与心愿》，也是她在1999年为电影《心愿》所演唱的插曲。这部电影在播出之后呢，歌曲也是不胫而走，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啊、也是因为这部电影《心愿》当中的感人的情节，任贤齐和张柏芝在电影当中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啊、直到现在回想起来，可能你还会觉得说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。尤其是后来啊、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。后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把任贤齐请来，还有张柏芝他们重温电影《心愿》当中的一些这个老的这个情节，在当时呢是不管是台上台下都是为之动容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宗纬《天龙八部》。 起浮沉，至真，这十年如一日不离红尘。看生死是烟尘，是风，是烟尘。看无常是时间，是好却落成。看炼尽日月，看是快意恩赐。为缘来日放下，是随心所至。无心常是沉默，是如醉如痴。还将不是杀意，是心中标志。无愧于我心所向，一生一世如此。眼前是空，是编织；看无常，是时间，是抛却无知；贪恋今日，决战是快意恩赐；唯愿来日放下，是随心所至；无心常是承诺，是如醉如痴；来江湖是下意识，心中标志。无愧于我心所向，一生一世一次。些英雄，怀翩翩武功若游龙，藏玲珑功名于心中。天地间为情深相拥，人群中有怀疑与共。寻遍可放纵若惊鸿，手盼是挚爱于命中。爱恨，今天令美梦成真。贪嗔，用乾坤揽泽于一身。世间潮汐浮沉，是真。若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，半生死是眼前是风，是变质，看无常是。 世界是抛却我执，贪恋今日决然是快意恩赐，唯愿来日放假时随心所至，不心上是承诺是如醉如痴，怪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，不会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，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，贪恋今日决然是快意恩赐，唯愿来日放假时随心所至，像是承诺是如此如痴，在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，无悔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、哦、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，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，看恋情如决战是快意恩赐，日来日放假是随心所至，无心上是承诺是如此如痴，在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，无悔我心所想一生一世。 这是杨宗纬为手游《天龙八部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天龙八部》。在继演唱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片尾曲《凉凉》之后，杨宗纬带来的另外一首歌曲啊，《天龙八部》手游的同名主题曲《天龙八部》。杨宗纬用他独特的嗓音，把这样一个快意恩仇的策马执剑的江湖画面，完美的用声音勾勒出来了。而杨宗纬应该说也是在用音乐不断的证明自己，不断的尝试不同风格的音乐啊，只为了是找寻自己在音乐道路上更多的可能性，更多的可塑性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2014年《偏执面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跳进来》。那这一首歌曲的曲风呢，非常的轻快流畅，而且呢，你会感觉就是听到这样的音乐会不由自主的点燃热情啊，你会跟着音乐开始摇摆起来。这样的一首快节奏曲风的这样的音乐，或许此时此刻就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能量。

心里，我否定的不只是这些年的自己，感谢与你的相遇，遗憾总是很美丽，泪水怎么会没有意义，别放不开，带着微笑逃离了人海，别让我猜前方的风景是好是坏，戴上墨镜车窗摇下来去缅怀，一路走过的感慨，过去活该，敲钟的心里试着放开，依然期待一生一世肤浅的对白，面对重新绽放的精彩，多期待。 我的狗狗拉着我，眼神像对我说，忘了他吧，不如我们去旅行。他要我把过去丢进马桶，把你的照片丢出去。 回忆塞满了心里，我否定的不只是这些年的自己，感谢与你的相遇，遗憾总是很美丽，泪水怎么会没有意义，着微笑逃离了人海，别让我猜前方的风景是好是坏，戴上墨镜车窗摇下来去缅怀，一路走过的感慨，过去活该，敲钟的心里试着放开，依然期待一生是肤浅的对白，面对重新绽放的精彩，多期待，别放不开，带着微笑逃离了人海，别让我猜前方的风景是好是坏，戴上墨镜车窗摇下来去缅怀，一路走过的感慨，过去活该，敲钟的心里试着放开，依然期待一生一世肤浅的对白，面对重新绽放的精彩，多期待。 庄心妍2017年从新出发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《行李》。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，夏季的到来，其实很多人也开始进入到这个出游季、旅行季了。那很多人都会说，其实收拾行李呢，有的时候还蛮有技巧的，对吧？有的人一大箱子，结果发现呢，装的东西呢，好像还有很多装不下的东西，或者说很凌乱。但是有的人呢，特别有技巧。其实好像在网上有看到过教你怎么去打包行李的，我觉得不妨去学一学吧。当然在人生当中呢，我们也会发现一路走过来，随身的很多记忆也好，很多的这个心理上一些想法也好，也就好像我们随身所携带的行李一样。那现在不是讲究断舍离吗？现在不是讲究要从简生活吗？所以有的时候也要学会放下，让自己的行李呢不要太拖沓自己的脚步，换句话说是轻装上阵吧。罗大佑1982年知乎者也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童年》。 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，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，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

具有可靠的车载全自动运行控制技术，列车自动休眠唤醒自动化技术，车辆障碍物及脱轨监测，列车控制及诊断系统，低压供电系统，远程监控及重头，走行部安全检测和故障诊断等全自动运行的综合关键技术。目前燕房线各车站已进入装修阶段。北京晚报消息，记者31号从公安部获悉，公安部部署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，推广应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统。从6月20号开始，全国将分3批推广应用统一的选号系统，并实施服务新举措，如全面推行网上选号、20到50选1、置换车辆可保留原车牌号等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 爱是一种信仰。 张信哲200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信仰》，把爱情作为自己的信仰，或许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你会被这样一份力量所深深的感染感动吧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陈淑桦1993年为香港电影《东方不败风云再起》所演唱的主题歌《笑红尘》。我们都是身在红尘当中啊，难免会有喜怒哀乐，或许有的时候不妨一笑而过，是一种最洒脱的态度吧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回好音乐，陪伴在路上的你。